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周二傍晚17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今天有一个梗，先提示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端口，进入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这个有一点冷的梗。好，现在应该有朋友已经进到直播间当中了，可以看到我这个发色是什么样的一个发色哦。然后此时此刻要闭眼，所以我就是金发闭眼的泽华。是不是很冷？ 尴尬了。 来来，今天除了我啊，那个袁一那个今天出差了，所以不在。出差以后呢，我反而很开心，因为带给了我两位非常漂亮的妹妹。你说老看一个人就会觉得有点腻，你知道吗？突然间看到不同的美女，突然间觉得哎，神清气爽。来，两位美女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金发碧眼的泽华哥旁边的思妍。 怎么样？第一次使用这个小话筒很不习惯，是不是？ 是的。 很好看，还要这样扣下来。 对， 好，这是思妍，思妍上回来直播间当中，哎，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拍照那一次啊。 嗯，没错， 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就看起来是 光芒四射，对吗？ 看起来不会拍照的一个人，谁知道摆起造型来非常的厉害。而旁边那位呢，经常来我们节目当中，就看起来感觉好像很会摆 pose， 然而实际上你让他摆 pose 就 僵硬无语的小男、哎、王男， 今天叫小男了，之前就是王男、 哎、都是呢。 一般年纪比较大的人都会想突出自己小这样的一个成分在、 哦、那我怎么办？我比他还大一岁， 所以我是最年轻的、哎、好，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今天我们三位要跟大家说的一个选题呢，其实也蛮应景的。今天已经来到了12月4号，距离2018年结束掐指一算还剩下27天的时间了。怎么样，是不是有很多的心愿都还没有实现？ 是的。 你们是在每一年会给自己制定一个今年的目标吗？比如2018年我要做什么什么事情、 嗯、但每一年的年尾基本上上年制定的目标下年还可以继续用， 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到了年底的时候好多节呀， 对， 12月24、25号，反正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的节，但是大家也都会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出去吃饭什么的。然后紧接到12月31号，1月1号又是一个所谓的跨年。 跨年， 哎，这几个节的时候穿什么比较合适？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另外呢，我们今天有一个现场的一个很大的看点，这看点呢是我之前没有跟他们俩说的，让二位各自准备一身跨年的时候自己会穿的衣服，然后现场更换一下。换一下彼此的衣服，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效果。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已经说出来了啊，我们试一下。 这是一个坑吗，哥？ 这不是一个坑，因为你喜欢的衣服穿在他身上，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但如果没有更好的效果的话，我们也是喜闻乐见的。 但是关键是，如果我穿不进他的衣服，该怎么办？ 那才不是更好笑的一件事情呢。 哦，我是过来当梗来了吗？ 你俩看起来身材是差不多的。 看起来差不多。 但实际上真的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有可能。 如果真的穿不进去，你也不用硬逼自己啊。 啊，我就当一个梗吧。 你就回来跟大家说，不好意思，我实在穿不进去。好，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看一下最近有哪些潮流方面的相关信息跟大家分享。潮流风向标，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呢，女生可能会更加熟悉一些，华伦天奴这品牌二位熟悉吗？ 嗯，熟悉。 Valentino 有一年它有一个好像跟宗教有关的主题，还蛮吸引我的，特别漂亮。 哎，那个非常奢华的，对，应该是梵蒂冈的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节庆的一个特殊日子。然后今年在大都会博物馆当中还把这个系列给进行了一下展出，很多人到现场看以后都是觉得非常的惊艳啊。但是提到华伦天奴这个品牌，很多女生会觉得就是仙女裙。 嗯，没错， 很漂亮哈。以往我们看到的大概的一个感觉，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色的是他们的一个标配，这样色的就是刚才思妍所说到的、那一年的特别的一个设计。 对， 确实感觉又神圣然后又 sexy 的那种感觉。而最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呢，是华伦天奴在东京 Ginza Six 这个商场当中呢做了一个快闪的一个概念店。这个概念店当中呢，华伦天奴也是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啊，跟以往大家所熟悉的它的风格不太一样了。变成什么样了呢？我们看一下。怎么样？ 蠢萌啊。 这旁边的这个类似于 Hello Kitty 的胖版的那种， 还没有 Hello Kitty 可爱。 然后还有这个这大翅膀，感觉像是维密天使一样，还是胖版的样。哎，我觉得哪一年这维密可以参考一下，只要有这样身材的模特然后穿着这样的天使翅膀，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一件事情。 可以联系一下我， 是不是觉得跟 胖界女神 跟以往的华伦天奴不一样了？ 嗯，太不一样了。 然后很多人就很好奇说到底今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再看一下更多的图片的一个陈列哈，有了很多的卡通的形象加入。这个旁边的是一只猫，黑猫。 嗯， 刚才看到的这个呢是个兔子。 兔子吗？ 不知道了。然后我们仔细的看一下哈，熟悉的蝴蝶蛇都加入了二次元，一个变成了圆头圆脑的卡通。你看我们这个卡通的形象，大家可以看到还会动的。记忆当中的男生比较熟悉的华伦天奴的老虎外套，你们有没有印象？ 我们一般不太关注男生。 哎，你们不会跟男生朋友一块去转街什么的？ 男朋友不愿意会跟我们一块去逛街 啊。你们男朋友不跟女孩转街吗？ 他们会觉得很累，因为他们一般都是提前看好什么样的东西，直接去那边就会买。 我身边男孩都是自己去转街，会觉得有点尴尬，然后要找同样的男生去的话，彼此就会选出来非常难看的衣服，女朋友就会怎么找一个这样的男生。所以要很需要跟女朋友去转街。你们俩都没有跟男朋友转过街？ 首先 啊， 你得有男朋友。 大家注意， 小男从来都没有过吗？认真的， 有过，但是现在没有 啊。 就是还没有发展到你们要一起去逛街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对对对， 就已经拜拜了。 就可能，只有一起去吃饭，然后但是吃一些好吃的，但是逛街好像还没有。 我的天哪，你的恋情最长的有几周，还是几天？ 我们换个话题，哥。 36个小时。说到这个华伦天奴的那个男装哈，老虎外套是这样式的，给大家看一下，就还挺酷的。这个刺绣呢也是那种标准的，一看就很贵的这样的一个刺绣的感觉，包括这样的一个短 top， 还有设计感， 对吧？ 嗯。 而现在呢变成了什么样？噔噔噔噔， 特斯邦威。 你别说，还挺有那种感觉。 美特斯邦威联名款， 硕大的一只猫，然后还是一个很卡通的形象。它这个是在涂口红、涂唇膏，还在吃什么东西？蠢萌蠢萌的， 丑就对了。 哎，你觉得是丑的？ 我觉得，会对比比较大，因为一般我觉得喜欢华伦天奴的这些人，应该都是比较御姐风或者说是比较酷的男孩。突然让他们穿成这么可爱卡哇伊，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完听到以前走的路数就是男生穿起来跟其他的品牌相比，他还是相对来说时尚那么一点点的。 对， 但是他整体呢也不会让你觉得太跳脱。 对， 这一次出现了刚才那个黑以及这个白，你就会感觉好像眼前一亮，跟他的定位不太一样了。 对， 但是可爱这个确实是很多人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包括我们看到这张图，你看这样的卫衣如果可以买到的话，你们会买吗？这帽衫啊， 铁汉柔情， 一个是猫，一个是蝙蝠，蛇，还是一个黑色的猫，其实看起来很可爱的。 对， 讲一下哈，这只猫呢是华伦天奴东京限定漫画系列当中的， 那只黑猫吗？ 对，加上它，刚才我们看到是一共有五个动物，这都是华伦天奴以前衣服上经常会出现的，但是它不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面积，所以这次给它放大之后呢，就会大家觉得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你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设计当中经常会出现这些元素，所以今年呢也是很多人觉得很意外，但是很好玩。如果你到店铺当中的话，你会就忍不住的想要多买很多的单品。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五个，每一个人其实有一个自己的名字的。最边上的，刚才我们说像是涂唇膏的这只猫咪叫做 V E E， 然后呢 E L 是刚才的那个像蝙蝠一样的那个卡通的形象，你也可以叫做这个都会告诉他的直观的感受。还有蛇呢叫做 T E E T， 然后黑色那个猫呢叫做 E N N， 还有这个胖胖的维密天使叫做 T Y T K Y。TKY 怎么念的话就不懂了。但是我觉得把它们放到帽子上，你看 还挺可爱的，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可爱了哈。这个帽子你们会选购吧？ 对， 我可能会选那只黑帽， 第二左边数的第二只。 对， 王楠呢？ 也是。 你也会选黑猫？ 对， 我会选蛇，因为我就是个小蛇爸爸。而且你看把这个元素放到布袋子上也是挺可爱的。 VLTN 是今年非常流行的它的这个缩写字母嘛，很多的 T 也是使用了这个元素，在包括在包上，女孩会对这样的包感兴趣吗？ 我觉得可能平常风格会比较跳脱街头可爱一点的女生驾驭这个包会更得心应手一些，像我穿着衬衫然后背这样的包会有一点反差吧。 你今天这身我觉得还挺适合这个包的。 但我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对于这样大胆的设计一般还是会持观望态度。 哦，思妍不会选择。王楠呢？ 我也不会选择，因为我觉得有一丝蠢。 你太直白了吧。 他不就是因为蠢才会显得萌吗？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蠢了，然后可能就是跟我平时风格，就我可能就是有点偏 蠢的路数， 不是，就是我有时候穿衣服就是不会很酷啊，很怎么样，然后就是不会再搭配这样一些就是 蠢一些的东西。 这种 OK，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年轻的女孩会觉得她说不够可爱，会有点蠢。但是你知道过了某个年纪之后，比如说袁一今天要在现场的话，她会觉得哇好可爱，好好看，好想要拥有她。哎，但是讲真啊，华伦天奴品牌的这个价位大家心里也是清楚的。如果说你花那样的一笔钱去买一个这样的包的话，可能有些女生会觉得说不是那么经典， 对， 很容易的就成为当下的一个流行品，第二年就没法再背下去了。但我们可以看一下杨幂小朋友，他拿上这款包包什么样的感觉？瞬间很俏皮，有没有？配上他这条裙子也是。其实这个裙子如果不搭配这只包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 有一点点平常， 有一点点俏皮，但是整体走的是那种高级一点、成熟一点的那样的路数。 对。 但拿这样的一只包以后，你会中和一下那样的一个无聊感，会显得有趣一些。好吧，关于这个衣服上呢使用的元素，我们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是 T 恤， 我觉得 T 恤上加这样的一个元素还蛮好看的， 比较简洁一些。 夏天穿的话，你会觉得很清新哈。 嗯。 这是在挂饰上。 挂饰。 这些挂饰放到包上啊、手机上啊，或者是你的工卡上，也是挺可爱的。但如果你要放在这个公交车证上的话，我觉得也挺酷。然后鞋我们也看一下， 小白鞋， 华安天奴的小白鞋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配置就是这样的一双嘛。然后后面加入了这样的卡通元素，也是放很大，整体走的就是很可爱的感觉。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大图，我觉得看大图这个很好看，但是就好奇是怎么刷和怎么清洗它是一件事情，可能就穿着一两天玩一玩吧。感觉对于这个话题你们并不是很感兴趣。 嗯，因为我们穷啊。最直接的一个原因。 单纯的欣赏也不可以吗？ 单纯的欣赏 就也欣赏不上来。 因为我们平时生活中可能这样可爱的元素就很多了，毕竟可能还小嘛，对不对？ 啊哈，那烂的那个熊的那些元素呢？ 啊，喜欢。 你看果然不一样，对吧？你会喜欢，你觉得那样的一个形象是好玩。那如果把那个形象放大到衣服上呢？ 啊，那因为我会买，我就有一个那个熊， 很大的熊的， 对对对，啊，熊和那个兔子的那个 T 恤。 OK。 然后就很喜欢，然后平时也会买他们家玩偶，然后就是 周边也会买。 对对对，然后其他有什么，比如说眼罩啊，然后。 妈呀，你们女孩真的太难取悦了呀。我觉得人家设计成这样已经很可爱，我昨天看到以后说，好惊喜的感觉，结果你们俩就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找一个女性朋友陪你去逛街买衣服，不能自己去。 不行，我觉得要找女性朋友的话，就女性朋友的意见太多，你觉得很好看，她会觉得很难看，这个时候你内心就会觉得很不高兴。 对，也确实会这样， 是吧？因为审美差异会使得一次逛街的经历变得不愉快，我觉得也不好。 所以只能男女朋友去嘛，这样大家不会打起来。 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一个人逛街，我觉得一个人逛街就是你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即便是你回来以后别人评价丑，但是那时那一刻你买到它，你的那个感受是最直给的嘛。 对， 你们可以接受一个人逛街吗？ 可以啊， 可以， 很喜欢啊。 你也喜欢一个人逛街？ 对啊， 你也喜欢一个人逛街？ 我也挺喜欢。 很多人觉得一个人逛街很孤单， 很舒服啊，我觉得。 想逛什么逛什么，想逛多久逛多久。好吧，如果说刚才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设计他们不喜欢，你们要也不喜欢的话，我们就当看个热闹。如果说各位要喜欢的话，现在去到东京银座的 Ginza Six 这个商场当中，还可以看到这个概念店，可以买到这些可爱的小萌物。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条消息呢，《神奇动物在哪里二》，有看过没有？二位 有看过？有看过？ 没看过？我没有看过。 那我们先问看过的，看过的感受怎么样？ 看过的话，会比较惊喜，对我来说是比较惊喜的，因为是有一个很大的格局在铺垫。但是我有朋友，因为他没有看过一，他对于哈利波特也不是很了解，他说进了里 看不懂， 对，就像被格林德沃施了沉睡咒一样。 因为人物关系，如果说你不太了解的话，可能会觉得不懂他的线路脉络是什么。 它会有很多小的细节上的一些铺垫，但现在二的话整体的故事还完全没有铺垫开，所以的话仅仅又是一个开头，大家就会有点乱。 我也要自曝一下，就是我那天本来是抱着欣赏的心要好好的看这部电影的，但是我那两天实在是太困太累了， 睡着了。 我睡了40分钟。我一睁眼的时候说这是到哪里了，人物关系进展到什么程度的，完全不知道，跟不上了。但是我觉得光看荧幕当中的那些服装造型包括人物，我都觉得很漂亮， 特别好看。里面女主的那件风衣简直是我心头好啊，我还专门搜它是什么牌子，但是好像没有一个特别明确，只是一件戏服而已。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你说的是那个黑皮肤的那位 风衣 啊，你说是那个女主？ 对， 我说的是那个，就是男主人公小雀斑，他之前喜欢的那个女孩，那个女孩有一个那个紫色的真丝的那身，很漂亮，是不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分析一下他们这些衣服到底是怎么样做成的，背后有很多的故事。当然，如果像王楠一样没有看过《神奇动物在哪里》的，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预告片，感受一下预告片当中那种氛围感。 Hello, China fans. I'm Eddie Redmayne. Get ready. 这是小雀斑上来先跟大家说，大家好，欢迎收看一下我的这个新电影哈。这里面有很多你熟悉的东西，魔法世界即将开始。接下来呢，就是当时爆出来的首支中文预告片。你看 看这个大全景一扫，就像《指环王》当中的景色一样，非常的漂亮。 I have some questions for you, Professor. 哇。 This is a surprise. 这是裘德洛主演的教授吗？ 邓里，非常帅，我好喜欢哦。 包括在这一次的造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裘德洛的这个发际线已经在不断的往后移了， 但是毫不影响他的潇洒， 因为戴帽子很重要。 You'd never had the pleasure to teach him. You know Newt is not a great follower of orders. 这块讲的是当时那个格林德沃，然后已经要引起这很大的灾难的时候，然后当时魔法学院魔法这部来派人来针对这个邓布利多，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要问他拿出解决办法。 Are you going somewhere? No, we're going somewhere. 包括从预告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布景啊，也是我觉得好像比哈利波特还要更加精致一些了。 嗯， 这个图书馆好想去啊。让大家注意，在第一部的时候，神奇动物的出现每一次是从，按理来说是应该是从口袋当中出来的， 对， 但结果出来的都很突兀。到第二部的时候，干脆就没有讲它的动物，那些神奇动物从哪里冒出来的。 所以我的朋友在问说，神奇的动物究竟在哪里？ 对吧？这是个谜。好的。这是我们看到的当时的一个预告片，预告片当时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在很期待说这部影片到底什么时候会上映啊。我们俩是看过的，所以我们聊的不亦乐乎。你看这样预告片，你觉得会有吸引力吗？ 会啊，因为就是我对哈利波特那个七套就特别熟悉嘛， 啊， 然后就一直看过来的，然后但是， 啊，七套， 我还想就是 七套造型， 七部那个影片 啊， 然后就还挺想看的，但是一直就是因为神奇动物一我就没看。对， 你对这个绝对是有针对性。对， 不，我是有兴趣的，但是当时神奇动物一就没看。 我怎么就不信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一当时电影院你没有看成，现在网上都有啊。 你晚上也没有看。我今天晚上就去补。 但是我们看这个服装造型还是很漂亮的哈。 对， 这也是神奇动物五部曲当中的第二部了。上一部呢，靠着之前的那些精致的衣裳，已经成功的拿下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这样的一个奖项。这一次在服装上依然是华丽到不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一个剧照，这是剧照当中的大家的一个穿着打扮，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风格非常的鲜明的。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形象呢是原本没有出现的，它只是一张照片当中的嘛，讲述的就是小雀斑曾经喜欢的一个女孩。 嗯， 她后来跟这个小雀斑在剧中的角色当中的哥哥两个人在一起了，这也是讲述了她的故事。我们来好好的了解一下哈，这部影片当中的服装造型真的是花费了不少。担任服装设计的是上一部的设计师，叫做 Colin Atwood， 他来头不小，八次呢获得过奥斯卡提名，四次把小金人抱回家。大家比较熟悉的很多影片都是出自他之手，比如说《剪刀手爱德华》，很漂亮哈；比如说《爱丽丝梦游仙境》， 哇，这个真的是； 再比如说《艺伎回忆录》，章子怡主演的。但画风也都完全不一样了， 对， 所以他是很全面的一个人。在上一部的时候呢，给大家带来的是20年代纽约的复古感，他也是专门从美国、英国、芝加哥等地，芝加哥也是美国等地的古董店、古着店淘来了大概3500多件的古董衣服哈。这样的古董衣服的一个造型，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没有一个人物的脸面出现的话， 嗯， 它就是一个古董的衣服，就很有年代感，你不觉得吗？但是在影片当中每一个人物的形象一贴合上去，你会觉得好像古董的同时又有一些现代感的一个元素在里面，这是当时的一个设计。那这一次呢也是非常的用心，比当时哈利波特的故事早了差不多70年，那所以在服装选择上呢也是多了很多的困难。为了复原当时的氛围呢，群演身上穿的大衣和西装三件套全部都是古董。70多个人的造型团队在电影开拍之前4个月就开始到处去寻找，最后呢租借了差不多有2500套。来吧，我们重点的每一位人物的造型我们挨个的来分析一下。先从小雀斑扮演的纽特这个角色说起。第一眼看上去，纽特这个角色在这一部当中穿的衣服好像跟上一部当中没有多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正常的风衣。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回忆一下，按理来说不太难， 对， 是吧？就从古着店很容易碰到这样的一个风衣嘛，你直接给它拿回来就好了。但是它其实呢，这个风衣也是很有来头的。首先我们先说一下风衣设计者说，在当中加入了一个魔幻的效果。什么样的魔幻效果呢？孔雀蓝的丝线和亮片。 在哪里？ 这个孔雀蓝的丝线和亮片，按照设计者的说法是，当它动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哎，光一打到身上，它就会发光的那种。但是呢，大家仔细的把这个影片当中的角色给放大去看这个实际效果，也并没有看到这个。 我还在想，我说看电影的时候如何才能把它放大去看它身上的孔雀蓝的亮片， 对吧？不是，因为它可以暂停，停到每一帧的画面当中去嘛。 对，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个粉丝也做那个动图， 对， 动图它不是按照设计者说动图它就可以反光啊什么的，也并没有 这个印象。 但是为了这个设计师可是花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还花费了很多的金钱在这上面，但是最终效果呢，好像并没有太呈现出来，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慧眼不识珠吧。之前看了《神奇动物》的朋友们也记得，在第一部当中呢，纽特穿的衣服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口袋。 对， 这口袋当中呢，按照设计者的想法，是神奇动物们会从不同的口袋当中冒出来。 结果呢？ 结果他就真的做了很多的口袋，花费了很多的心血，而且很多口袋是隐藏的口袋。但是呢，在后期制作上面，就是做后期的朋友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就随便的把神奇动物们给变出来。看完以后呢，这个设计者就非常的丧，你知道，内心深处很恨。然后在这一部当中呢，他就说，那我就不做口袋了。 是做了两个口袋吗？ 四个口袋，就很标志的四个口袋，然后一些动物会从里面出现。好吧，关于神奇动物这部影片当中的一些人物形象，他们的这个服装打扮有哪些设计，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跟大家分析。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我是金发闭眼的泽华，马上回来。 先把闭眼。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梦工厂下午5:30，我们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金发碧眼的泽华。 大家好，我是思妍。 大家好，我是金发碧眼泽华旁边的思妍，旁边的王楠。 思妍应该感谢你，等于又被 Q 到了一次。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就知道这个金发碧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虽然很冷的一个解释啊，收看方式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活力酒吧，活力酒吧，然后呢，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不对，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青年，哎，就是活力酒吧，对对对对对。然后微信公众平台关注的是关爱青年计划，主要是刚才这个思绪全部跟随神奇动物去到了哪里。刚才我们讲到神奇动物在哪里这部影片当中的这个服装啊造型啊到底是让怎么样的搭配出来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析哈。你还记得纽特办公室的那个状态吗？ 纽特办公室 就是小雀斑主演的那个角色， 他不是只有一个自己的动物园吗？ 他有一个办公室，就是他把那个行李箱然后放在那个办公室当中，他进到那个动物世界里、 哦、对， 然后再出来的时候，后来还有一个炼金士也在他那个办公室当中， 印象不太深刻了， 看来也没什么印象了、嗯、王楠应该也没有印象 有。 但是刚才我们在看预告片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看起来非常古老的办公室， 对， 我们是在那一块的时候说感觉好像比哈利波特做的画面还要再精致一些 啊、有一点点印象 是吧、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这样就应该清楚多了吧。 嗯， 这个办公室它的设计原型呢是我们刚刚看到这张图片的左上角这一块，左上角这块的一个样子是真实当中动物园管理者他的一个房间，他的一个办公室的样子。所以这一次为了还原呢，就参考了一下这个动物伦敦动物园的兽医部门他们的一个办公室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然后复制了做了一些改变，变成了纽特的办公室。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办公室当中呢也是出现了很多非常丰富的元素，你看这个楼梯就很有这个代入感，还有旁边这个雨衣啊，你看 啊，对， 这一下就感觉回到了那个年代的一个感觉。这布景方面就很，你要是布得好的话，大家会瞬间的带入到你这个情节当中去。如果说要是没有这些元素的存在，你可能也不敢相信那个场景是在那个年代呢。 可能我们就会不停地挑错，哎，怎么有个手机？怎么有个路灯？ 哎，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灯，我觉得这个手灯，这个煤灯啊， 很 漂亮啊，很想这个生活当中自己家里也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呢是影片当中这一部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默默然， 后来大家才发现原来也是当什么家族的，是吧、嗯、感觉很厉害。他在第一部当中的造型就比较呆一点， 嗯，跟他的人物性格也有关系，因为第一部他是属于被养母然后相当于囚禁长大，然后对他会虐待， 嗯， 所以他整体的性格可能会比较阴暗一些，阴暗自卑一些。 嗯， 这一部呢他的能力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强化， 有一个爱他的人了，他爱的人呢也不一样，嗯， 所以他应该也会有一些变化，感觉会霸气很多， 服装造型上就变了， 锅盖头那么可爱、哎、那么蠢萌， 锅盖头这个感觉好像跟帅没关系的一个男人。 对， 在这一部当中你看换了一个发型之后这五官就出现了。哎啊，我们看一下哈具体的图片， 对， 是吧，王楠你没有看过影片哈、 哦、哎，我觉得他旁边这个女生长得跟小楠有点像 啊、 哦、这个女生很漂亮，我在影片当中是一个很惊艳的 大 女 级， 是吗？ 对， 秀贤这位演员， 秀贤， 对 对， 今年已经30多岁了， 但是完全看不出来他的一个年龄值， 对，看不出来，确实 好漂亮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当中的默默然的这个形象，他其实在第二部当中已经比第一部当中要骚气一些了。 对， 配色上你看他已经选择这样的一个暗红色，显示出这一个男人是一个有品味一点的男人了。 对， 但是你们知道他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吗？ 粉色 各种各样的，很难用一个准确的词来概括他，因为影片上映以后会有各种各样的发布会，你要出席嘛。 对， 哎，如果你们是演员当中的主演的话，参加发布会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服装？ 会选择跟角色稍微有一点点呼应的服装吧， 得有贴合度。 对 OK， 那王楠呢？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比较， 你要知道就其他人都会跟你们一起走的，比如说走红毯呀，或者是走这个发布会的时候， 那就尽量好看， 可能想要突出一点，这样的心理也是会有的。 对吧？但你们会选特别浮夸特别跳脱的吗？ 不会，我觉得 不会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演员参加发布会的时候他通常的造型都是怎么样的。 好神秘哦。 这是某一场，很多人说不、雷震子的发型 好神秘， 包括你看他这个手哦，其实是一个咒语， 心机，好心机哦。 但是小哥哥可能那天有点 紧张，出手汗了， 或者是热吧，就已经出到这种程度了。我们看一下，就正常的造型是这样子的， 好可爱，像一只小鸭子一样把手炸出来。 其实这一身已经算是他参加发布会的比较正常的一身了，但是对于男生而言他已经是非常浮夸到极致的。羽毛，但这一身衣服呢，纪梵希2018秋冬款的秀款， 这一款其实我还挺喜欢的，感觉 穿在女孩身上还 很有特点， 是吧？哎，你生活当中会敢穿这样的衣服吗？ 生活当中可能特别的日子，例如新年的时候， 跨年你会敢穿？ 会穿这样，因为平常的话穿成这样大家也会觉得比较奇怪，但跨年那一天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比较用心的装扮一下自己， 或者是什么过生日，然后 你把自己打扮成一只鸟就去了， 就会穿的就比较有 比较隆重一点。 对 最好是那个男朋友过生日的时候你穿这样出去，这样你就可以说我是一只爱情鸟。太老派了是不是？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听过爱情鸟这首歌曲？ 没有听过。 哎，我的人，好 我知道了， 想起来了哈。接下来就是又是辣眼睛的时刻哈，下面这套造型呢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身羽绒服 Moncler 推出之后没有任何一位明星或者是网红敢尝试，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殿堂级的一个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衣服。然而这位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影片当中的默默然的扮演者，在出席发布会的时候选择了， 像这个骚气的口红颜色，莫名有一点某神秘宗教， 这简直是大变活人的感觉，有没有？ 有。 谁还能够把它对应到是这个影片当中的那个角色或那个形象，样子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很像美国恐怖故事当中兰姨的一个感觉。然而这个羽绒服我们看一下，在秀场当中模特的演绎，其实女生这样穿，我觉得还又神秘又神圣的那种感觉哈。但确实这个羽绒服一般人 不 敢驾驭，对。但如果要是跨年，因为毕竟外面很冷嘛，你要想穿一个这样把自己包裹起来， 跨年的话可能会选择颜色更鲜亮一些的衣服。 大家可能会把你当许愿池、许愿树。接下来这个是 Ralph Simmons 2019年春季的一个大衣，啊，模特身上穿下来这个颜色已经是非常骚气的，但是我们看一下，他选择在发布会当中穿的是一件白色，这一身相对于前面的两身来说，已经是非常正常的一身衣服了。但是我觉得穿这身的话出席就还蛮合适的。但是你们不知道的一点是，它里面这个衣服啊，就是内搭，是一个大露背。 哇，这个哥的造型师。 但是现在给挡得严严实实的，我没有见过男生敢穿大露背的。 期待他穿露背装是什么样的衣服？ 就是一个背心，整个后面大露背。所以这小哥哥无时无刻不在展露着自己的时尚的 idea 吧， 耀眼。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强尼德普。 强尼德普， 约翰尼德普在第一部当中的时候，哎，造型你还印象深刻吗？第一部当中， 第一部当中 没什么印象了， 件套白发，有一缕白发，对吧？ 但第一部好像更凌乱一点，第二部就整齐一些了。 对第二部整个眉毛都白了， 哎， 很沧桑。 我们刚才说到了 Colin Atwood 呢，是这一次 神奇动物在哪里二的一个服装和造型总监哈，他之前我们也讲到给很多影片当中做过造型，包括他个人给强尼德普做过很多很多的造型，有哪些造型呢？我们看一下图片。 剪刀手爱德华，风帽子。 剪刀手爱德华。那么多年前之前设计出这样，当时惊艳了世界上很多很多人哈。紧接着风帽子，但是这两个已经很大的差别了。再往下看，这一部具体是哪一部影片我不太记得了，但是这个服装造型也是很复古的那种感觉。再往下看，左边这身就是复古的宫廷风的感觉，中间还是剪刀手爱德华，这一身的造型实在是太经典了， 比较金属。 然后右边就很酷的杀手的那种形象。而在这次影片当中呢，为了突出他的这个一个人物形象，其实在服装造型上呢并没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突出点在，但是他和邓布利多的穿着打扮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还是那种华丽风的。这一身我觉得我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作为一个男孩子，我内心深处始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衣梦，就会觉得非常的复古奢华， 然后 宫廷风， 然后 特别的潇洒， 哎，对，就是他参考的大衣的造型是这样的一个造型。这个造型呢是以18世纪的男士大衣为原型的，设计师呢认为这个角色除了原有的巫师的身份之外，还必须有黑暗叛逆的一种感觉在，所以呢就参考出了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但也加入了一些皮革元素。其实在靴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发型呢，很多人也说 印象非常深刻， 哎，白色墨西干头，有很多人说看完影片觉得很像本山老师 一点点一点点像啊， 这个侧面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了。然后细节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服装的细节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 对， 这个扣子包括这个一样的象牙一样的配饰，当然是假象牙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影片当中的邓布利多吧。邓布利多这一次专门选择了非常朴素的衣服， 对， 朴素到整部影片当中好像没有任何的一个服装看点所在， 但是他只要站在那儿 CP 感自然就出来了。 但是你们知道吗，原本想给他设计是紫色的衣服， 那 CP 感不是更浓了吗？ 是吧， 对， 而且紫色也会更加符合邓布利多那种审美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在，但是后来考虑到说在这部影片当中他还是教授的一个身份点在嘛，如果穿紫色的话学生可能会觉得有点 太娇气了， 哎，就 无心好好上课， 没有那种老师的气场和稳重， 就盯着邓布利多教授，哇因为他穿的这么朴素我都已经很心动了，我没有办法想象他如果穿着一身紫色贵族一般在那里跟我们讲课，哇 天哪， 脸都已经红了嘞！你真的是仿佛此时此刻他就在你面前一般。哎，真的有这么帅的教授给你们上课的话，你们应该都不会睡觉吧？ 应该不会逃课了。 最近一次逃课是什么时候？ 最近一次逃课， 给老师连线一下，是哪位老师的课？ 给我留一点点小秘密好吗？ 哎，但是讲真啊，就裘德洛之前有一段时间，就大家总在戏谑说他这个 发际线 一直在往后移。然后从各种各样的粉丝拍的那个照片当中也的确看到好像觉得这个帅哥的风采不在了，但是在这一部神奇动物在哪里二当中我们又重新看到他非常帅气的容颜， 没错， 这个帽子就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没有帽子的邓布利多先生，裘德洛老师，这个发际线还是比较明显的哈。 我在想为什么造型师没有给他稍微贴一点发片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 可能 这样发际线这样， 哎，但是讲真的即便发际线推到这个程度我觉得 也是很潇洒， 颜值还是非常高的，非常在线。所以选择一个帽子之后的一个重要性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什么样的人间角色啊 很多人说就是这样的有点沧桑的有一点大叔味道的，反而会比他以前的那种所谓的小鲜肉的感觉更加的能够让女生觉得太帅气， 就有些大叔很有那种沧桑感那种感觉，然后感觉很有 雅痞风。 再说到女生，我们快速的说一下哈，女生当中 的 女主的这个发型我觉得这一部当中非常的惊艳，她这个发型感觉很干练， 像沙宣的那个， 对吧， 感觉像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那个， 对，那个阿丘达那个角色当中的一个形象。这个发型呢有一个自己的专用的名词叫做 Dutch Bob 头，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20年代的时候呢，非常流行各种各样的女生的短发。为什么要流行女生短发呢？因为那个时候女生都要戴帽子。我们从影视作品当中也可以看到，就是各种礼帽啊，然后各种不同的歪帽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戴法。 嗯， 所以女生留一个短发是比较容易搭配帽子的，然后这个刘海呢也是比较容易搭配到一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在20世纪的时候，哎，不是在20年代的时候，当时各种各样的一个女生短发的造型，一张一张看，这个我就觉得有点，14世纪法国贵族男士这种发型、啊、 邱德乐老师肯定不能梳这样的发型， 这个发型简直太挑人了。 对啊， 五官了，但是第二张就已经好看很多 了，有一些修饰，然后有一些设计感，蓬松感，显得发型好像头发会比较多一点。 嗯，但是这样的短发你们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啊，但是打理起来肯定会很费时间，因为我现在就是短发，每天去打理它的话，虽然也没有打理出什么样的特点， 这是你打理过的头发。 为什么要这样问我呢？ 大哥， 因为你自己 Q 到的。 就因为今天 对风大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我今天还专门拿卷发棒卷了一下我的刘海，结果一出来北京的风让我失去了方向、像一盘散沙。 好吧， 好沧桑现在。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那个时候的一个发型，而且那个时候很多人做发型是拿那个就是火钳子去卷、那可能因为火钳子的这个火力太大吧，它所以可以固定的时间比较久。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Dutch Bob 头，也是影片当中的女主角的这样的一个造型。这个发型我觉得相对来说好像对于亚洲人更友好一点了。 但我还是不敢尝试。 这样的头发你都不敢尝试？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就是剪那种短头发，然后剪完之后好像并不是那个人家角色人家明星呈现出的那个样子 啊，那可能是单纯的五官长相的问题吧。 有点刻薄。 继续来看啊，这个就很像男生的发型了。 对，这不是男生的发型， 这是也是女生的头、也有一个专有的一个名词，但这个可能我觉得方便戴假发或者戴那种往后的那种大礼帽的那种可能会比较好看。然后最右边的这种好像大家更好接受一点了。下面还有一排，左边这个就非常的凌乱，但这种凌乱我在想，如果是戴大礼帽给它撑起来的话就会显得很漂亮。然后中间的这个是 比较经典的， 很多影片当中也会出现的。 对， 东方快车谋杀案当中好像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发型。接着这个叫做 Orchard Bob， 这个头跟上面的一个 Dutch Bob 头有点相像啊，但就是刘海的部分 卷曲度会更高一些， 分开也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的差别。 嗯， 最边上的这两个发型呢都是20年代的时候当时美国最流行的一种短发的形象。那在这一次影片当中呢也是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元素，而女主 的 这个皮衣 太好看了， 而且是皮质的。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析过，其实皮质的衣服大家不太好驾驭， 很难打理，因为它比较廓形会比较硬一些。 嗯， 可能身材本身不是很好的人，或者说溜肩的人，他穿这样的衣服就会显得比较不合适， 而且也很容易显得没神儿。 对，没错。 但是影片当中这样设计的一个皮点，它首先它的皮质不是那种特别挺的， 对， 它有点柔软的点在的。然后这个中间的这叫腰部的一个设计，腰封也是把女性的柔媚的那一面给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个皮衣呢也是让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但它整体的设计又不是那种浮夸的元素在， 对，非常的简约干练。 是的。然后另外一位女主呢在第一部当中是那种甜美露宿的，对，在这一部当中他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黑化。 对，因为他因为爱情好像投靠到了那个黑魔法的世界里， 但是他整体还是那种温柔的露宿。 对， 所以在服装上也要符合他这样的，跟第一部相比来说不是那么傻白甜，有自己想法，但同时还是那样温柔元素，所以这一部当中穿的服装是这个样子的。好，那关于最后我们再看一位，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小雀斑他很喜欢的那位女生服装造型，她的人物设定呢是一个贵族当中的大小姐，所以大小姐的话那穿衣风格品味那肯定是非常独特的。给她选择的首先这身套装我觉得第一场出场的时候就很漂亮， 是 这个套装其实参考的是 Chanel 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套装的样子， 好精致啊， 是吧。 嗯， 这个套装呢是当时的 It Girl 可能会穿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在1931年的时候 Chanel 的套装是这个样子的， 哇， 1931年哦， 我觉得放到今天也完全不过时，也是很多人会追捧的。 所以很多人买那个香奈儿服装可能很多女生就是觉得它 很难过时，特别是大衣的这种样子。这件衣服是我个人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 真丝， 真丝材质的一件贴身的风衣， 太好看了。 那首先女主这位美女的身材那是没有办法说的， 嗯， 非常漂亮。然后当然这样的真丝材质呢，它就是贴合度非常的高，把你的身材曝光的淋漓尽致。 但它不会就是起静电吗？就 真丝 吗？就是会 真丝，对，拍摄的时候可能会起静电，就像我们直播间当中也有一样呀，我们有一个这样的防静电球，摸一下防静电球的话它就不容易起静电，它可能每次穿衣服的时候也会 摸一 下。然后这个披风的设计其实很妙的一点，这个披风设计在影片当中，它走路起来的时候是那种自带如风的感觉，飘起来更有仙女的感觉了。好了，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分析了一下《神奇动物在哪里》第二部当中的人物造型，你会发现这部影片，你在影片当中，在电影院当中看起来很过瘾， 对， 剧情很过瘾，然后服装方面呢，你也会觉得很漂亮。但你仔细去后面研究的话，你会发现这些服装非常的不容易， 对， 每一位主角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古着，全世界只有这一件。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拍戏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破损的程度在，所以呢，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每一件古着的衣服他们要准备八件。 哇，那真的是花费了好多的心血。 然后呢，设计师呢就说，那我就只好参考买一件古着出来，然后打版现做，每一个人做八件衣服。 那他这些衣服卖吗？ 想买吗？ 太想了。 买得起吗？你 买得起。 多看一看，但是我也很期待，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影片当中很漂亮的造型会做展览， 嗯， 如果有这样的展览的话，大家应该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看。 蛮想去看的。 对，包括现在你看音乐剧的话，很多音乐剧在演出之前它的这个陈列当中也会展示出来每一个角色它的一个服装造型。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这个消息呢关于徐静蕾，好像有段时间 没有 太多消息了哈，就去干嘛了，然后是最近爱情怎么样啊， 生活怎么样啊， 爱情怎么样呀，然后爱情怎么样。 我的爱情很美满。 因为老徐每次出现的时候就会有人问各种各样的爱情方面的一些事情嘛， 嗯， 最近呢徐静蕾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在采访当中呢他也是谈到之所以最近消失是因为要拍新的影片，然后也有人问到他说好像童年的经历是怎么样的，好像童年不是特别的阔绰啊，或者不是特别的幸福，他也是谈到了自己童年的时候的经历，以及呢也说到这个他会用美图秀秀， 嗯， 但是有些人就经常会自己用美图秀秀把自己给坑到。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 我妈的照片一般都是我来 P。 嗯 嗯，因为他们确实好像不太会用这样的软件， 你就经常会 P 的眼睛特别大， 对对对，或者会变有点变形 啊， 就是我有同学然后就 P 可能没注意，然后就背景是一个栏杆或者是一个竖直的那种东西， 啊， 然后就关掉了， 啊，对。之前黄晓明不有一张照片也是流传甚广嘛，从这个车上下来然后走出来非常帅气的，但结果大家一看这个车门歪的程度有点发直。我们来看一下徐静蕾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被美图秀秀所坑到的。 If I know， 我是徐静蕾，一个情感片，整个在美国拍的一个片，明年拍，后年上映。没什么资本，但是就是任性，开心最重要。我觉得我是勤奋型的，减肥没有概念。这个算吗？我做出来了吧？我觉得还是童年惨比较好，因为童年太幸福，然后越过越惨，更不好。小时候还是被动的学了不少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主动，我觉得小孩没有愿意主动学东西。当然，太时髦。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大部分时间不会，偶尔也会。我觉得随心情吧，每一天心情都不一样。我最近其实穿男装比较多，穿男装特舒服。巨星的诞生 Lady Gaga 演的那个，看得我哭了半天。还有一个叫 This is Us 的一个美剧，我的点是老人， 生命的逝去吧，生离我都不觉得是问题，死别我觉得是我的别。会，我下一步在准备的电影就是这样的。湖南菜和包子吧，其实挺多的，湖南菜、包子、煎饼，然后炸酱面、羊肉串、烤鸭，挺多的。会，而且我最近才发现美图秀居然有自动变瘦的功能，我还以为我真那么瘦，然后等到真的用真的相机拍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胖成那样，所以太骗人了，特别高的，可不120吧。哎呀，那不行不行，自拍的时候得自恋成什么样才能把自己拍得特好看，所以自拍的时候不能有别人在。我其实都在看戏，不是在看哪个演员本身。我觉得演员的魅力都是来自于角色的魅力，自身的魅力不接触你都很难知道。if 时尚，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展现了很可爱一面的徐静蕾，她那个表情特别难哎。我昨天看完这个视频以后，模仿了很久，就你们有人能模仿吗？她就像一个猫的胡子那样子。非常的酷，但他说有一点我觉得很认同，就你得自恋到什么程度，你能自拍才可以拍那么好看。你们朋友圈当中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人？就每天都会发他那个自拍，但确实我承认啊，我看到那些自拍都还挺好看的，就会很极度说，哎，你怎么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看起来又很自然， 对， 然后又很有你自己的风格，还很好看。 就一边在说啊，好漂亮。一边又在想，天天都在发，好烦哦。 就是很自恋，呸！你们有没有自己最满意的一个自拍的角度？ 还行吧，或者 pose？ 我觉得就看，有时候看光线也是 啊。 然后就有时候感觉就挺好看的，然后有时候感觉就 还行。那我就好奇，让王楠现场给大家拍一张，你就自己拍一张自拍，你现在自拍一张。 我现在吗？ 啊，你就自拍一下， 说个脸。 你是要用美图吗？ 我用 B612、 哦、我觉得都可以，你就日常生活当中会用的那个 APP 就可以了。 好， 思妍呢？ 我会比较喜欢把脸这样撑起来，因为我会有双下巴，低头的话可能别人会觉得很性感，我就会有可疑的东西冒出来。 我的天哪，年轻的妹妹真的是太敢了呀，因为我离她实在是非常近，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双下巴的痕迹。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休息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拍一张自拍哈，然后一回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们的每个人自拍一个是什么样的可怕的点。然后在稍微休息之后，我们要正式的开启我们今天一起改变的话题了，说一说跨年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穿，让你觉得又保暖又时尚，其实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想再亮瞎大家的双眼的话，今天节目当中会一一的满足你。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是金发碧眼的泽华，马上回来。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记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周二傍晚6点02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二的时尚板块。各位好，我是超时尚的金发碧眼的泽环。变声变得很奇怪，这金发碧眼再跟大家讲解一下哈，为什么叫金发碧眼。记得先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第二种方式，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进入之后呢，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端口，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随时在这里面可以跟我们进行那个文字上的一个互动哈，可以让我们知道你们的真实的想法。然后你就会发现，哎，金发哈没有问题，从视频当中那间灯光打的就更加金发了。接下来我会做一个动作， 闭上双眼， 于是我就是 金发碧眼。尴尬。 哎，这个梗是今天在坐电梯的时候一个同事跟我说的，他说，哎，你是金发，哎，那你先把眼睛闭上，我就闭上了。他说，嗯，这就是金发碧眼。我说我要用你的梗。好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还有另外两位嘉宾，嘉宾呢是 思妍 和王楠。哈喽。 刚才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过，说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自拍。徐静蕾说呢，她的自拍的角度啊，包括那个 pose 啊，好像不太好跟大家分享，觉得是一件羞羞的事情， 太自恋了。 哎，然后我们三个人呢，就我还刻意的没有把我们那个直播间当中给挡起来，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自拍的角度。然后他们两个人就真的拿手机上拍来拍去，拍来拍去。 对，而且我们要转着拍，找一下灯光。 说好拍一张，你们绝对拍的不止一张。老实交代， 我们呈现出最好的效果。 王楠，你拍了几张？ 我拍了三张 啊，三四张，然后其中选了一张。思妍呢？ 我肯定不能比他多啊，我就2张，我只拍了2张。 姐，我刚刚看到的是什么？ 司爷还专门跑过去去问那个王楠，哎，你帮我选一张，你帮我选一张，结果他就会把你坑了。来，接下来我们就展示一下啊，大家的自拍的照片，是还蛮漂亮的，就是那种又清新，然后有活力， 就是，对， 还不是修的特别过的那种， 就是阳光的那种感觉， 无知少女。 啊，你这个是用的软件直接拍出来的是吧？ 嗯， 还是有后期 P 过的？ 没有没有，软件直接拍出来的。 哦，啊，是什么软件？就美图秀秀吗？ 嗯，不是，叫做青颜相机。 青颜相机， 嗯， 果然好像跟这个直播间当中的本人长得不太一样。 哦， 你要觉得还不错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是我们刚刚看到思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王楠的照片。 哇， 王楠这个非常的清新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感觉修图没有你那张修的那么过。 好的， 是不是？ 这个是可以自动瘦，就是我是用 B 六一二拍的。 B 六一二是， 就很多人都会用这个软件， 也是一个软件， 也是一个，对。 然后自动拍出来就是这样的，是吗？ 对。然后可以调滤镜啊什么之类的。 哎，我觉得这个还挺不错的，就感觉很自然，就你要不说的话，大家也看不出来那个修图的 啊。是吗？ 接下来就是我拍的这个自拍照，我用的是美图秀秀拍出来的效果呢，噔噔噔，我觉得这个样子非常的好看。好吧，不要吓到大家啊，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自拍的一个角度。接下来我们共同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一起改变环节。一起改变，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距离2018年结束还剩下27天的时间。先采访一下二位，你们的心情如何？ 很紧张。 紧张？为什么？ 马上要进入到新的一年了，但我感觉我旧的一年好像还没有过得很好。 哦，哪里没有过得很好？ 就是一年要比一年岁数更大，这种焦虑感会越来越强烈。 女生好像会格外的强烈哈。王楠呢？ 我是超激动的。 哎，你看，别人果然小一两岁就不一样。 因为元旦会放假呀。 啊。 而且元旦就可以干很多很多事情，就而且大街上就是气氛什么就特别好，感觉。 嗯，但是就是一过年的时候或一到元旦的时候放的歌曲啊，希望今年可以有些许的改变，不要每次都是欢欢喜喜过大年，或者是那种恭喜你发财。嗯，好。说到这个跨年的这个事情，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呢，大家应该开始纷纷的去逛街了。 嗯， 为什么要逛街呢？因为各年底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各种各样的节呀，以及可能会有年会啊， 没错， 要开始相继的举行。但是我昨天逛街之后，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商场已经开始在有陆陆续续的打折活动了。 圣诞的一些特别的限定产品也会慢慢的推出。 对，西方圣诞节每年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个折扣嘛。现在去逛街的话，你会发现还挺合适的。首先这个号码是比较全的，因为刚开始打折嘛，你挑的余地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然后搭配的空间也会更多一点。但是不好一点可能就是它一开始的打折力度不会有太大。但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自己更美一点的话，没那么大的话也就忍一忍，搭配一身还是可以的。跨年的时候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发布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时候，有朋友留言，你看，西奇姑姑，他说户外跨年要穿暖和，穿暖和这个事情吧， 嗯， 会不会有点纠结？女生， 对啊，我觉得暖和和好看就是不能并存的， 矛盾的事情。 哦， 你们会穿羽绒服吗？ 会穿的。 就跨年的时候会选择穿羽绒服，还选择穿大衣？ 跨年的时候再考虑吧。 就如果说是跟朋友出去的话，那可能羽绒服无所谓。但如果跟男朋友出去，或者说跟心仪的人出去的话，我觉得宁可冷一点，我也会把大衣套上。 你会觉得穿羽绒服就不好看，跟美是一件不太相关的事情？ 倒没有那么极端，但是还是希望能够更加精致，显得苗条一点。因为穿上羽绒服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变得感觉像一个面包人一样。 嗯，会显得稍微臃肿一些哈。 对。 但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怎么样可以把羽绒服穿得让大家感觉好像也是挺亮眼的，也是时尚一些的。 嗯。 因为羽绒服搭配起来，主要是看你的内搭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对。 穿最简单方式，卫衣。 卫衣的话，你会发现这些年各个品牌推出来的卫衣的风格呀、面貌啊，包括造型也是完全不同的， 千奇百怪。 而且卫衣也是最好穿的一点，毛衣相对来说在室内它会有点太热。然后卫衣，如果你要觉得单卫衣有点薄的话，现在越来越多的加绒的卫衣， 对， 加绒的卫衣也会比这个毛衣穿起来的实穿性我觉得要高很多。那从各种各样的秀场当中，或者是这个模特以及这个时尚教主们他们的穿着打扮上来看的话，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羽绒服当中配一个卫衣。我们先看一下刘雯大表姐，这样的话我觉得跨年很漂亮啊，你们觉得呢？这就是一个羽绒服加了一个卫衣。 但如果说像是我这种身材的话，可能穿成这样还是略微的有一点点臃肿。 你会显肩膀部分是吗？ 对，而且它这个是一个半截的羽绒服， 哎，这也是一个细节点。 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冷。 但如果你要是在户外待的时间不是特别久，只是那个跨年的一瞬间，19、87的时候，你这样穿，我觉得是 OK 的。 还是可以忍一下。 当然，大表姐她自身身材嘛，她怎么样穿，大家都是好看的。这个卫衣本身是那种大花的，然后是其实远看有点像雪花的那种感觉。刚才说羽绒服呢也是短款，腰的就是这个部分设计也是非常短，大概也就到这个 胸下 、对对对， 肋骨的位置。 然后它的那个羽绒服的肩膀的这个部分，就是袖子的那个部分，是那种宽宽的， 蓬的，很有设计感， 就给人一种阔肩的一个感觉点在。以及我们看到的这位是何穗， 好清新啊。 这事儿，因为这个品牌的羽绒服这些年陆陆续续的越来越多的出现嘛， 很火。 然后很多羽绒服也在设计成这样的一个样子，很多女生觉得说女生穿这个品牌的羽绒服不太好看，就是鹅。 我觉得还好吧。 其实我觉得就像何穗一样，可以通过一些比较有心机的小搭配，例如帽子或者是围巾，甚至是手套这样的小搭配，搭配出来的话还是蛮可爱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就只是很傻的穿这样一个很大的羽绒服的话，会显得有一点中性。 鹅的问题就在于它本身的这个采用的羽绒含量，包括这个质地，它非常的厚。 厚。 这个羽绒服单个的好像就大概有5到10斤那么厚了， 很沉， 很多女生会觉得太沉了。然后如果再给它拉上的话，就会完全看不出来你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样的曲线。 对，但是如果把这个羽绒服敞开，因为我觉得鹅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完全可以敞开穿，它很保暖。你敞开以后，它进这一点风，你还会觉得有点透气感，不会那么的热。因为北京的冬天大家也知道，也不会到-20几度那么冷。 对， 基本上也就在0度到-10度之间进行一个徘徊。那像何穗的这样的一身打扮的话，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在跨年之夜进行一下参考。女生的俏皮面它是体现出来的，因为你不把手伸出来嘛，它就是很可爱的那种感觉。然后她选的这个帽子呢，也是一个纯色的一个白色的帽子， 毛茸茸的。 围巾的方面，它其实并没有搭配围巾。 对。 但是如果你要搭一个马海毛的围巾，或者是一个 毛一点的围巾，跟它那个帽子呼应一下的话，也是很俏皮、很清新的一个搭配。 我刚才想，哪怕你是搭配 LV 今年推出的各种徽章系列，相对来说浮夸一点的围巾，因为它整体的颜色是比较素的，它也是会比较好看，也可以凸显出你的一个时尚品味。当然，有一点需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羽绒服不太适合这样搭包了。因为我每年会穿这个羽绒服，它这样背包的话，包很容易掉下来。而且在跨年夜的时候，大家也知道那么多人， 很挤。 你这个包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累赘。这个羽绒服最好就是不要再背任何的书包。 口袋也很大。 哎，对，口袋很容易放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刚才看到何穗用宽大的羽绒服搭配卫衣套装，跟大家推荐一下。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位仙女呢是奚梦瑶。哎，稍等一下哈，我们再跟大家看一下奚梦瑶的这身穿着。它其实也是一个相对，它是正常长度的一件羽绒服。 对，但它把它放成了一字肩，挂在了肩膀上，就会显得有一点点小性感。 这样的穿着打扮其实是这两年女生会借鉴的一种方式。 对， 但是好像也不能穿太久，在户外这样子穿法的话。 对。 不过就是如果你要是很普通的一件羽绒服，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它不能太花，这个羽绒服本身。然后它的材质一定是相对来说较紧实一点的。如果是你的羽绒服太大太厚也不合适。 对。 它得相对来说薄一点的。我觉得优衣库每年推出的那个羽绒服的薄厚的材质差不多。当然如果你要说不选择奚梦瑶妹妹本身她会选择一些大牌的话，我们选择优衣库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子穿法。把里面的它里面搭的是一个帽衫。 卫衣。 应该是一件帽衫， 然后这个帽衫当中这样一搭配还显出来是一个 V 领，就会把女生的那种性感面给稍微的展现出来。谁说冬天不可以有那么一点点的性感的感觉，这个好像就有一种假锁骨的感觉。 对， 下面呢我们看到的是小黑裤配的是小黑靴，它这个裤子啊其实还蛮有心机的， 一条一条的看上去， 正面看就是很正常的一条黑色牛仔裤，但是大家要仔细的放大一点看的话，你会发现两边它是那种 有褶皱， 不光是褶皱，它是有绳子给它拼凑起来的， 这样 系带子的那种。所以从侧面看，你会觉得这个裤子本身又好玩，然后还会显细。 但是其实这个是很极端的一个事情，如果腿本身很细的妹妹穿这条裤子的话完全没有问题 啊。 但是如果说腿上稍微有一点点肉的女生穿这样的一个裤子的话，那些绳子也好，然后包括那些褶皱也好，很有可能会被撑开， 变成灾难， 就像渔网袜一样 啊， 就会有一点点膨胀。 哇，今天就应该准备要这样一条裤子， 然后让我来试穿，对吗？ 对，会更加直观。但这样的一个裤子，如果说你的这个身材要是够像奚梦瑶一样非常的漂亮，或哪怕就是腿是比较细的女生，生活当中挺常见的，你穿这条裤子的话，它搭配的这个鞋呢也是比较亮一点的亮面的，然后这样的一个靴子，靴子本身的设计也看它这个靴面上还有一层 羽绒吗， 像舌头一样的，但它这个舌头是平摊下来的，因为这张图片不好再给大家放大了，所以大概给大家描述一下。其实我觉得在跨年的时候你怎么样搭配一双鞋也是可以让整身亮起来的， 没错， 因为如果你上面穿羽绒服的话，好像上半身的话不会有太多的一个设计点在了。鞋你们会有特别的想法吗？ 鞋我 王楠很认真在思考，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就是我要不要穿羽绒服 啊，就哪怕看到这项你还是会觉得不动心不想穿是吗？ 有点动心的还是，但是我还是觉得就羽绒服拍出照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就是我感觉过年会有很多那种比如说一些 景点， 对一些景点啊，或者一些小装饰啊，然后可以去跟它合那种全身的照片，然后还是会觉得就是羽绒服是不是穿着还会有一点臃肿，因为我感觉刚刚三个照片都是超模在试穿， 所以你在犹豫这一点。 对， 但是鞋上我觉得如果搭配好的话好像也很难突出出来哈。但是特别有一点是千万不要再在寒冷的冬天在室外的时候你再穿了一双很普通的 UGG 了 然后搭配上面一个很臃肿的羽绒服， 我觉得那个整个人的身材就是 对 完全没有任何的比例可言。如果你像刚才那个王楠好奇的或者再纠结一点觉得羽绒服好像比较无聊，就通常都是一样的颜色配色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江疏影最近在机场当中她选择的这个羽绒服 撞色， 哦，这个会很活泼的感觉， 这是一个面包服， 对 啊，这不算羽绒服哈，你们觉得 不是，就是它会比较膨胀嘛，不属于那种很有廓形的羽绒服。 是这个呢，它的配色方面呢也是白红白红，感觉好像这样听起来会比较无聊，但是它用了这样的一个渲染的这样一个变色的这样的一个过渡色来搭配，我觉得整体出来以后就整个人感觉又有过年那种喜庆的感觉，然后同时呢也是很俏皮的， 有点像那个麦当劳婶婶， 哎，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麦当劳婶婶。 然后这个就更好搭配了，里面随便配一个帽衫， 白色的帽衫、黑色的帽衫、灰色的帽衫，百搭。 对，然后你再配这样的一个帽子，就显得这个人感觉 很俏皮， 挺灵气的。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看到的是周冬雨最近出席的一次活动， 这是一个负面搭配吧？ 这个我觉得，因为如果人群当中大家都是比较有个性的话，你会一眼就看到周冬雨，你不觉得吗？ 但是人群当中不可能大家都很有个性啊！ 啊，所以你觉得他这事儿就完全埋没在人群当中？ 对啊，这个是属于比较保守的搭配， 保暖性， 这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 没错，我们平常也会这么穿。 里面就是一个灰色的一个卫衣或者是帽衫，外面配一个黑色的，它哪怕长款的短款都差不多， 对， 一个羽绒服。但是它唯一的是它这个围巾搭配的方式，我觉得还可以稍微借鉴一下。这个围巾不是普通的直接围到脖子上或者打两个圈，它是相对来说把自己包着， 没错， 包出一个那个像美食当中有一个像叫什么玉结，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海带结一样，还挺可爱的。因为周冬雨本身是走那种清新路数的 鬼马少女。 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欧阳娜娜最近在街头出席的这个羽绒服，它其实像是正反两面都可以穿，里面是军绿色的，外面是一个黑色的， 然后在最侧面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一些扣子，可以把这个扣子给解开，你看这个元素在，哎，这样你步子可以迈更大一点，但是它正常就是一个大大的长长的羽绒服。嗯，王楠看以后是不是觉得完全不动心？ 我觉得还挺保暖的吧。 啊，这种的话就是如果你跨年夜出去的话，你会看到很多女生会这样穿。 对， 所以前面我们看到的其他的比如说三位超模他们的穿法，包括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江疏影 的那一身是不是可以借鉴的。紧接着关晓彤呢，最近在影的这个电影当中表现得很突出啊，大家也觉得演技很棒。她的这身造型我觉得就还蛮符合20岁左右的女孩可以借鉴的，因为你这样穿起来的话，她其实人群当中非常的 亮眼，因为白色嘛比较挑人，然后也比较特殊， 很显年轻。 对， 但是如果你要说年纪稍微大一些，在40岁左右这个年纪穿的话，它也是可以的。你把头发放下来的话，也让人感觉是一个很清新的一个状态在。这个羽绒服本身呢，会比其他的羽绒服，首先它材质上看起来没有那么厚，比刚才我们所看到鹅要轻了很多了。然后它另外设计的是溜线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对，没错，我男朋友好像有一件， 是吧？ 对， 这个溜线型的设计就不会让你觉得它是那么肿的一个东西了，就把你肩膀的线条给突出出来了。然后它也是就敞开的穿的嘛，里面我觉得冬天怕冷的话可以搭配一个围巾，白色怎么样搭配围巾都可以，如果不搭配围巾单纯这样穿的话也是 OK 的。裤子跟鞋的话，它关晓彤的搭配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像打底裤一样的裤子，鞋呢就是普通的运动鞋。现在很多这个靴子呀，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搭配这身用途的。 对，马丁靴配上一双我觉得还挺可爱 啊， 20多岁。 或者是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这个今年比较流行的长筒靴，有一个品牌那个长筒靴就是你的腿的如果正常粗的话穿上去都会显得很细。 对，长筒靴确实有一种就是它里面其实带毛毛 啊， 然后但是你穿上之后又保暖而且又显细， 是吧？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借鉴的方式。如果上面的是这样的一个羽绒服，下面搭配的把你腿显细的话，也会显得人非常的纤细。因为毕竟有些人是腿细，但是上身好像不是特别 细。对，我想到就是一个很心机的那种，就是如果你腿很细很细的话，然后你可以穿那种长筒靴，然后你其实上面可以穿那种很厚的羽绒服，然后什么的，然后你上面很宽，然后很蓬蓬的显得你很暖和，但是你下面就是那个腿很细，然后也显得你 也会非常 身材很好。 是的。 但是我可能就告别这样的搭配了吧。 你今天穿哪个靴子？ 但是 啊。 好尴尬哦。 为什么？ 因为刚刚大家渲染了说穿这样的靴子会显得 腿细啊。对啊， 然后如果一会儿镜头给到我的话，发现噩梦。 这就是生活当中嘛，我们理想当中的腿穿完这样靴子以后都会变得非常的纤细。你可能是对于自己要求太完美。 好吧， 他想要效果就是他一出场大家说哇显得好细哦， 一出场大家哇什么人间角色 吐。稍后我们在很短的广告之后呢，将会现场的二位女生讲解一下自己在跨年时候会怎么穿，然后以及换一下对方的一个服装搭配。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羽绒服当中搭配卫衣的一些小技巧。首先是要穿小，这个卫衣啊也往往要比大一号会更加的时髦一点，就是稍微短一点，然后你配一个外面的长羽绒服，这样有一个参差的一个层次的感。对，另外一点呢就是不要穿太宽大的卫衣，因为现在越来越流行那种 oversize 的感觉嘛，oversize 的卫衣也会越来越多。如果你里面是一个 oversize 的，外面又是一个羽绒服， 就会变成一个熊。 给男生穿，我觉得还不错。 男生穿也会变成一个大熊。 是，连帽款的卫衣呢，也要千万选择好。如果你的羽绒服本身有一个帽子了，你再搭配一个连帽款的卫衣， 有点窝窝囊囊的感觉。 对，这也是不要再选择了。以及这个颜色上的搭配呢，也是比较有讲究的，就是里面的颜色最好是区分开来的，哪怕是一个色系的话那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千万不要说撞色撞得太猛，或者是太接近的颜色，紫色呀跟一个鲜艳的粉色呀，这样搭配起来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点不知道你在干嘛。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穿衣的方式，刚才通过几位超模的演绎，你也会发现其实羽绒服它整体是保暖的效果之后，你怎么样给它通过各种各样的扣子的系法，或者是这样的敞开，或者是怎样的搭配围巾，也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一点点的时间，王楠就穿上，哎，不是，思妍就穿上了你跨年的会穿这身衣服。 没错， 你先去那边跟大家讲解一下你这衣服的想法，好不好？ 没问题。 现在思妍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也再度提醒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来，我们先看一下远在表演区的思妍。 Hello，先看一下我的粗壮的小腿， 其实看起来是显细的， 嗯， 是吧？ 还是会比本身小腿会显得细一些。 但是你本身里面又穿一条牛仔裤是吗？ 嗯， 还是 穿一条打底裤 啊？厚度呢是正常？ 厚度是就是毛绒裤那样的厚度 啊，相对来说还是厚一点， 厚一些， 所以它保暖性是在的。 嗯，对，没错。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搭配。 因为首先想到跨年嘛，跨年的话可能红色的元素会比较多一些，所以选择了一条红色的小裙子、 啊、 然后上面呢我本身是比较喜欢衬衫这样的比较稍微正式一点的衣服，所以也是这回搭配了一个正式一点的衬衫。 嗯， 然后大家呢如果就是觉得这样太正式的话，也可以外面稍微搭一个V领的毛衣、 嗯、 然后把那个里面衬衫的领子露出来，这样也是一个比较青春甜美活泼俏皮的一种搭配。然后呢外面 搭配V领毛衣是很多韩剧当中的这个学校女生会穿的一种方式。嗯， 但我今天这身感觉好像有一点显大。 我们看一下这个细节位置，你的这个领口的地方是 系了一个黑色的蝴蝶结， 是我系的哦。 啊，真的呀？你帮 是我系的 啊？为什么要系这样一个蝴蝶结 啊？因为觉得还是会，你想，如果我把这个黑色的带子摘掉， 啊，说是还没有看清楚，说摘就给摘了， 然后就会显得有一点点 少了一部分感觉 有一点单调， 上半身有点太单调了， 对，太单调了，需要一些。比较小的细节性的饰品来装饰一下，然后也可以选择一个别的颜色，因为新年嘛、 嗯、 我们可以选择稍微亮一点的颜色，这样的丝带然后来进行一个搭配。 而且这个丝带一系就感觉自己像一个礼物一样。 没有错，就像一个小公主。 啊哈，现在很多人会把这个买的包包啊或者是什么礼品包装当中的那个丝带给留下来， 嗯， 然后你会发现不同品牌的丝带你自己系起来也会还蛮有不同样的感觉的， 有时候就会给自己惊喜， 是吧？这是我们的 思妍 他的一身搭配。 嗯， 稍后休息之后呢，我们可以听一下王楠他的搭配是怎么样的，然后在休息过程当中二位就可以换一下。 好的， 我们也稍后看一下王楠穿思妍这身搭配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以及思妍到底可不可以穿得上王爷呢？王爷的裙子呢？ 安静， 这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我的人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懂酒啊？他们告诉我，懂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懂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 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周二晚上6:3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每周二我们固定的时尚环节。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两位 show girl， 思妍，另外一位呢是王楠，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跨年夜这一天，到底女生应该怎么样穿才会比较突出、比较保暖，同时呢又比较亮眼。此时此刻呢，二位女士已经去开始更换彼此的一个服装了。刚才呢，思妍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在跨年夜这一天，她会选择搭配一个红色的裙子，因为红色的元素嘛，在这个跨年的时候显得格外的亮眼，格外的跳脱，会更加的清新一些。而上半身呢，因为下半身已经选择了红色的裙子，就不能够更加的突出一些，所以她搭配了一个白色的衬衣。但是好像白色的衬衣配一个红色的裙子，听起来有点无聊。特别是在跨年这一天，自己一个人这样穿的话，男朋友可能会觉得在敷衍我。于是呢，他会在这个配饰上做一些自己小小的想法。配饰上他刚才搭配的是一个丝带，这个丝带呢一绑，自己瞬间变成一个礼物，可以在那一天很矫情的跟男朋友说，跨年那天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就是我自己，你可以拆开。女生脑补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啊。但是思妍搭配的一个鞋呢，我们刚才也讲到是一双靴子，这个靴子呢里面它搭配一个厚的一个打底裤，这样的话保暖系数是在的。毕竟跨年那天呢，我们在倒计时的时候，或者说在迎接新年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在室外的，所以穿的保暖是很重要的。现在的女生的很多的靴子，它其实厚度是在里面，如果你要再搭配一个厚的这个打底裤的话，绝对不会冷的。这是思妍的一身，而刚才我们要说到王楠的一身又会是什么样的打扮，什么样的一个装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最后半个小时的节目。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有一个那个视频直播的端口，选择进入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了。在前面半个小时分享他们自己各自的新年装扮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过最保暖的方式就是穿羽绒服，然后里面搭配一个卫衣。因为现在卫衣的造型越来越多元，所以这样的搭配呢可以带来不同的效果。那除了在室外这样的一个感觉在，毕竟可能还是要在室内当中跟你爱的人吃饭啊，或者是参加公司的年会啊，或者是跟好友一起来 共同迎接这样的一个跨年时刻。怎么样在室内穿比较亮眼，也是我们在最后半个小时当中会跟大家分享的。既然二位妹妹还没有回来，我们就先跟大家聊一聊哈。如果在室内当中你要穿亮片的话，当然就会有一种自带布丁布丁光芒的效果。影视剧当中很多女生在跨年的时候会这样穿，一身金色的布丁布丁，然后怎么样拍照片都是非常闪的。但是好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这样的金色驾驭得很好的，特别是我们亚洲人，好像从五官的立体度而言，或者是肤色上去驾驭这样的一个金色可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你搭配一个非常漂亮的布灵布灵的裙子的话，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比如说江疏影在跨年晚会上穿了一袭的公主裙，这样的公主裙呢，我们可以看到下半身的裙摆，这个灯光打出来简直太梦幻了，女生可能会流口水了。男生看到这样的一个裙子的亮度跟这样的一个造型感，会觉得非常梦幻，像公主一般，又会觉得很高雅。但是因为裙子本身它已经选择了非常布灵布灵这样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元素，所以在上半身的时候它就会选择一个黑色没有太多设计感的这样的一个内搭。但同时如果只是一个黑色的高领毛衣或者是一个半高领毛衣的话，又会显得有点刻板。所以它这一件高领毛衣，我们可以看到在袖口的设计上是有一个大蝴蝶袖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这样的话就会整体显得非常的华丽。而在胸口部分呢，江疏影也是搭配了一个胸花，搭配了底下的这个布灵布灵的效果，整体呢就格外的特别一些。发饰上它也是直接把这个头发往后梳，然后搭配了一个金色的发箍，这是江疏影最近出席活动的一身打扮。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下面一组的过程之前，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 CEO 来到直播间当中。来来，是你们出场的时候了，直接到表演区好不好？ 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发现我的噩梦成真 了。我们在搭配， 我真的穿不上他的衣服。 认真的吗？ 认真的呀。 大家现在看视频的话，你会发现思妍跟王楠的身材从荧幕当中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感觉你们是一个 size 的。 但是因为我搭配。 好，那我们先听一下这个王楠。王楠，这事儿是你跨年时候会穿的是吗？ 大概应该是会穿。 你认真的会光着腿这样子穿吗？ 哦，我到时候不会光腿，因为我今天就是没有穿那个袜子，然后我到时候可能就会搭那种就是过膝靴，但是穿那种光腿袜，或者是 过膝到什么程度？像思南身上那个吗？ 就是到这种，然后露出一截儿这个光着的那个腿，但是会穿光腿袜。 OK。上面是很普通的一个帽衫。 对，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过就是跨年的时候，就我会跨年 什么 跨年的时候就是我会就比较朋友之间玩啊玩嗨了那种，就是我就穿个卫衣比较放松比较方便那种 啊。哎，这一点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以为跨年的时候你们上半身会穿的非常的华丽的那种感觉。 不，那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不舒服，一个就是我玩的时候就是 我想问一下你要怎么玩呢 就是可能就比较嗨的那种。 但相比而言的话，思妍的上半身其实就是 华丽一点，会更加正式一些。因为我可能当时设定的情境是约会吧。 我的天，我现在在想象就是如果把王楠身上的那个帽衫换到你身上，然后下面也是这样的一个红裙子，我的天 我们刚才有尝试过，后来发现好像有一点点 很适合那首歌曲哈，欢欢喜喜过大年但是王楠也选择了一条裙子，你们俩都选择了裙子，只不过这个长短不同。 没错，因为我们觉得还是女生嘛，穿裙子的话可能是会显得更加的可爱俏皮一些，会比平时穿裤子显得更加正式一点。 对，然后因为平时就上面我们俩可能都是那个思妍姐衬衫，然后我是帽衫，就平时大家都会选择。然后下面我们就想就是换，就是体现一下女生的风格，就是 但是裙子的长短好像女生会在意很多，男生有的时候不太懂，就是你看思妍的那个裙子跟这个王楠身上的裙子长短感觉没什么变化，这有什么差别呢？ 他腿更细。 为什么思妍没有选择这样的短裙呢？ 就很简单，因为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原因，他腿更细，我可以稍微给大家露出一点我的腿和小楠的腿。 妈呀，思妍真的很拼哎。 好吧， 这个赤裸裸的对比， 好吧， 没有太大差别，我觉得是一样戏的。 好的。 然后思妍还专门把这个裙子往上提了一些，是吧？ 嗯，对，因为这个裙子它属于一个中裙，平常的话可能是会到膝盖左右。 嗯哼。 然后，但是我觉得冬天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露腹度，或者说是不要那么长，会显得比较刻板生硬一些，就稍微提的高腰了一些。 嗯，王楠就是正常的提的吗？ 对，我是正常提的。然后这个卫衣好像是稍微就是中长中短款，就稍微不是那么长的那种，嗯，然后我就直接让它这么下来了。嗯， 哦，它不是你把那个底下的下摆给塞进去的， 而且窝了一点点，就是 稍微窝了一点， 对，稍微窝了一点点， 嗯，这样也会显得精致一些哈。但我觉得王楠里面其实可以再搭配更加特别一点的衣服，然后这样你把这个帽衫一脱掉的时候，里面好像哎还别有洞天，因为有的时候在室内待得太热的话，它其实可以在里面增加一些元素点赞嘛。这是我们今天的两位 showgirl， 两位妹妹自己带来他们的跨年的穿着打扮，还是非常的清新亮眼的，谢谢。好，二位回来吧。也再度的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继续的来跟大家说一说跨年怎么样穿比较好看。那其实从二位来看的话，你们都没有选择大面积的亮片呀，或者是过于浮夸的颜色和样式，是因为年龄的觉得那样有点太显老气还是怎样吗？ 因为就是即使是跨年的话，可能跟我们一起出去活动的人也都是平常比较亲近的人 啊。 你一下以一个比较浮夸和亮闪闪的状态出现， 怕大家接受不了， 他们可能会嘲笑你 啊。嘲笑不是才是一个纪念点。哎，我突然间发现其实你们的配饰上也都有各自的想法哈。 对，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思妍身上的这个耳环，它还挺特别的。 嗯，对，因为它是不对称的 啊， 一边是一个红色的小心，跟我底下的红裙子有一个呼应，其次就是我比较喜欢的珍珠的元素。 它这个红色小心是那个丝绒 的 材质的哈。 嗯，对，没错。然后这个珍珠的话就是不对称，这边的话是更加长一点，我因为我的脸可能会稍微的比较短一些，需要一些比较长的东西来稍微的把它拉长一下，视觉效果上会更好一些。 这个耳环我觉得是很精致的，而且是男生觉得很好玩的。 嗯， 会想要问，哎，你这耳环还蛮特别的，你就可以讲故事，那其实一个话题点在了。 嗯， 首饰上也是搭配了手环。 嗯，一个红色的绳子， 一个红色绳子跟一个金色的一个手环。 嗯，对，这个， 你是就想这样搭配在一起的？ 没有，是因为其实它按理来讲应该是一手一个，但是因为我平常右手写字不太方便，所以我一般只有左手才会戴首饰。 嗯，那个金色的手环就是 Tiffany 他们家的那个样子。 嗯，对。 王楠身耳环戴的是一个大耳环，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圈儿 啊。 对，然后我平时戴耳环就是喜欢怎么大怎么好的那种。 啊，你喜欢大耳环？ 对，我特别喜欢大的耳环。 可是大耳环在室外的话，风一吹很容易耳朵疼哎。但， 啊，这个还好，这个还挺轻的 啊。 但是我觉得有的就是大的，就我就是很喜欢那种，我觉得耳环大会显脸小。 嗯， 就是我一直这样觉得。 但是大耳环也是分脸型了。 嗯， 对。 我觉得哎，四言带的大耳环应该也是好看的。 嗯嗯，但我这个是一个耳夹，因为我没有耳洞。 OK。 嗯。 那王楠有没有佩戴首饰什么的？ 首饰没有戴，就是 你整体走的是简单路数。 对，手上只有我平时最喜欢戴的橡皮圈。 哦，好像很多女生会喜欢戴这样橡皮圈，扎头发什么的比较方便哈。 对。然后之前网上还有一个段子说，就是如果你找到了男朋友，就在他的手上给他套一个橡皮圈。 给男生套一个橡皮圈。 对，这样的话就宣称他对外有主了，因为一般男生只有会为女朋友来套这个橡皮圈，在女朋友需要扎头发的时候把这个橡皮圈套下来给她。 那你说他平时开会的时候一热袖子一撸有个橡皮圈，然后说你橡皮圈干嘛的？哎，没有，我自己扎个头发用。好吧，这是两位妹妹，她并没有选择比较亮片一点的元素进来。但是最后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在年底的时候跨年这一天想要选择大面积亮片的话，想要布灵布灵一点的话，或者说要参加年会的话，怎么样可以更加突出？其实完全可以搭配亮片的元素。刚才你们不在的时候，我们有在跟大家讲解哈。你看江疏影的这身搭配。这一身搭配是完全可以出现在比如说你跟你的爱人共进浪漫晚餐的时候， 对， 是吧，就显得你又隆重然后又漂亮。 如果你出席年会的时候你这样穿的话，也绝对是人群当中最亮的星。当然搭配方式的话，因为裙子本身使用了大面积的样片了，所以上半身一定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再更加的浮夸了，上半身切记不要有亮片，不要有这个浮夸的一个设计，以及颜色上越简单越好，这样的一个亮白色的一个裙子配这个黑色是一个很好的搭配。紧接着我们看一下杨幂，她搭配的是一个粉色的亮片的这样的一个衣服，这个衣服前提是你得够白，如果你很白的话，你穿上去就像杨幂这张图片当中呈现出来的一样，白雪公主一般的存在。配一个金色的一个耳环，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稍微俏皮一点的，就会显得很特别。当然如果你要肤色偏黄或者是偏黑的话，不太建议选择刚才的那一个颜色。 Angelababy 在某一次聚会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毛衣，它其实也是一个亮片的一个毛衣， 对， 但这个毛衣跟刚才杨幂身上那件而言的话，它就 更加宽松一些， 对，它也更加适合不同的肤色了，它并没有那么挑剔， 因为它的饱和度和亮度没有那么高，会暗一点点。 然后上面配的它其实是一个那个金丝的线，不同的这样亮色的线。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的搭配，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女生可以稍微借鉴一下的，搭配一个亮片的裙子，如果单看这个裙子好像有点 土，有点俗， 是吧，但是搭配起这样的一个毛衣，整体下来你还会觉得还挺 很明 远，是吧， 还挺亮的那种。 然后这个你搭配羽绒服也好，搭配一个大衣也罢，它走的路数就显得比较高级，然后又特别一点。但它这个耳环也是跟这个裙子是相呼应起来的，这个配饰方面的话女生应该会格外的注意，手包的选择也是比较重要的， 没错。 如果它这样的一身搭配一个黑色的或者丝绒材质的手包，你就会觉得好像 有点 不 和谐， 对。但是你看一下它这个手包的这个粉色，其实这个颜色我觉得好像生活当中也不太好搭配， 马卡龙色。 你如果要搭配成这样的一身的话，那效果出来就是非常的梦幻的感觉。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如果你要觉得还是跟自己的生活有点远的话，这个裙子可以借鉴， 好酷， 是吧，上面是个皮衣， 对， 皮衣也是在冬天当中很抗风抗冻的， 对。 如果你要是皮毛一体的话，搭配这样的一个裙子，它是小面积出现的，所以不会觉得 too much。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模特身上它并没有穿长袜，已经没有穿长靴，冬天在这样的室外出现的话不现实， 比较冷， 对。 但是鞋非常漂亮，很有设计感，鞋跟好像也。 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怎么样搭配袜子或者鞋可以没那么冷？ 我的话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吧，就是 打底裤， 打底裤 还是厚厚的打底裤， 厚厚的打底裤。 但如果搭配一个厚厚的黑色的打底裤，又会觉得 有点太沉闷了 啊。王楠呢？ 我可能就是光腿袜穿一下吧，但是光腿袜它也是会有绒，就是会显得很 比较假， 也是无趣一些哈。所以这样的打扮它其实在跨年夜的时候不太建议大家使用， 但如果在家里面的话，我觉得还是 室内是 可 以的， 尝试一下。 包括刚才所说这个靴子也是两位很喜欢的职业套装啊，是发现对于女生而言非常可以凸显个人气质的， 对，很干练。 就不管你平时是走哪一种路数的，一穿上职业套装整个人的感觉完全不同了， 特别的帅气。 我们来看图片吧，首先刘雯大表姐这身，这身我觉得不挑任何的， 不挑人， 除非你的这个小腹的这个部分赘肉有点太多正常的话我觉得这样穿都是很好看的，因为它露出来的部位都是友好的。如果你的小腹部分的肉有点多的话，可以提到胃的这个部分，露胃的话就完全 OK 了。然后旁边这一身呢，也是大表姐在参加活动的时候穿的 丝绒， 这个丝绒材质这样一身我觉得冬天穿是很合适的， 显得很温暖 啊。 但是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肉的女生，丝绒会显得比较膨胀，所以就会显得胖， 那就选择黑色就好。因为她选择这个颜色其实是会显身材的，对。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国外的两位明星朋友，这位穿的就是正常的一个抹胸的一个裙裤，这个裙款也是生活当中挺常见的， 对。 如果你单独这样穿的话好像 有点无趣， 以及会人家会觉得你有点冷啊什么的， 对。 搭配一个这样的一个西服外套就霸气感就出现了。右边的这位呢里面选择的是一个亮片 的， 而且它这个 V 领是非常大的一个 V 领 的， 对。如果你的身材你的该有的部分非常的可以的话这样穿是很漂亮的。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职业套装，职业套装 最简单的，你看，其实刘雯大表姐在出席活动的时候这样穿，就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嗯，黑白配 啊，然后它的上面呢就是普通的衬衣，下面就是一个长裙，好像大家感觉会无聊。 对， 但其实你要是 有一些心机的小配饰和一些，例如它的鞋， 嗯， 就很亮眼。 对，这样的话你整体就不是 too much， 但别人也会把目光放到你身上，也是很聪明的一个搭配哈。但右边这身的话就是搭配的一个相对来说浮夸一点的裙子了。嗯， 但我很喜欢，因为觉得非常俏皮，虽然看不清它的元素具体是什么，但是会让人非常想把目光聚焦在你的裙子上。 因为它本身使用的撞色又是大面积的一个拼接这样的一个材质， 但是不是显得很跳，因为有黑色在做打底嘛。 下面的这个是在一个黑色的晚礼裙的基础之上，里面配了一个白色的衬衣， 透明的衬衣， 对， 然后会有一些黑色的毛毛。 嗯哼，这样的话就若隐若现的那种性感点在。右边的这个呢，就可能家人会更加的喜欢，就感觉很暖和啊，这身儿， 对， 是吧？其实它就是一个黑色的通体，但是你看它这个配饰，一个很大的金色的一个配饰， 嗯， 对。其实这种配饰的话，如果你不这样穿搭，还不太好搭。 对。 但是今年比如说 H&M 和 Moschino 的合作款呢，当中使用这样大面积的拼接的这样块的配饰，你完全可以这样穿搭起来，也会显得整个人精神很多的。 嗯， 包括金属色的单品也会让你的整体的效果不一样。我们也是以图为例哈，左边呢是一个金属色的裙裤， 嗯， 这个我觉得更适合在室内穿了。 对， 室外的话还是会冷。右边这身谨慎选择吧，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个人气质够强，这样穿搭起来的话很有气质。 嗯， 但是你要是没那么强，或者肤色也不是特别的明确的话，穿搭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奇怪。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样的下面的这身是完全大家可以尝试的， 完全大家可以尝试。 对，几乎不挑任何 感觉。金色的小包包很亮眼， 你看中的是这个金色小包包哈。 嗯， 配上一个金色，其实是同一个色系的， 无论是搭配什么，就算我穿一身全黑的衣服， 嗯， 搭配这样一个小包也是很特别的。 哎，左下角这张图很有那个欲望都市的时候那种感觉，它有一点复古，也有一点吉普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正确的穿法和错误的穿法。这张图很明确，左边你这样搭配起来的话，该亮的部分亮，该突出的部分突出；右边这样穿搭的话，嗯， 直筒型搭配， 以及那它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嘛，它外面是亮的，里面想要亮一点， 对。 然后但是通体已经是这样白色的，就以白色为基底， 所以会有点膨胀。你像是这个女生的话，她本身应该是很瘦的，但是穿成这样还是会显得没有什么曲线，而且感觉有一点点胖。 是的，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做的一个提示。如果你的外套是相对来说比较亮眼的，比较浮夸一点的颜色的话，内搭越简单越好。然后再跟大家看一下，如果说你想要搭配一下更加亮眼的部分的这样的材质，这样的颜色，其实现在也是可以看到的。 嗯， 穿的话不要正经的穿， 嗯， 我觉得也是像刚才那西服外套一样搭起来，这样的肩膀上它比较酷一点，以及这样手拿把它当做一个配饰， 嗯， 这样整体的话就会显得有趣一点了。喜庆的大红色怎么样穿搭的话，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呢，就是很保守的穿搭方法，但是我觉得在室外这样穿，如果下雪的话很好看。 嗯， 就红色配白色再配一个你这样 很 小， 对， 对的，这就是大衣了嘛。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北京的跨年那一天这样穿，可能相对来说会有点冷了。 有一点冷。 但是红色的元素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搭配，比如说我觉得图二这个内搭裙子，这个还是蛮好看的， 渐变色。 嗯， 而且它这个红色很高级。 然后左边的这个大衣应该是生活当中大家可能 比较 最常穿 的 一种方式吧，但如果你要这样穿的话，可以提示一下大家，相对来说把袖子稍微往上的捋 一点， 对，然后里面配一个白色的一个内搭就 OK 了。总之吧，今天我们通过两个小时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在跨年这一天怎么样穿你才可以成为人群当中比较特别一点的存在，它不一定是最亮的吧，但是每个人在那一天可能都希望自己可以在对方眼中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存在。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跨年那天有一个愉快的夜晚，现在还有27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了。我觉得你们最后应该也会发生转变吧。 嗯， 不一定会穿这身走， 应该会的， 这只是现在想法当中的。 对， 到时候你们也拍张图片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没问题。 谢谢我们今天的两位漂亮的女孩王楠和思妍，谢谢， 谢谢。